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？ 陈大爷，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，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。 不行，我不见面行不行？ 来了来了， 我求你们。 哎，导播，阿姨上场来。 来了。 大哥，谢谢你。这 错了，你哥赶面呢。 大哥，你让我说啥好呢？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，我都不能说好事。谢谢你们大哥，我感谢你大哥。 那个， 大哥，我这辈子都感谢你大哥。 坐哪去？坐哪去？ 你让先让我。 先让我。我们这咋还拜上了呢？说你那啥，你起来，你要不起来，大哥起不来。 大哥，你快起来，别跪下了。 你这样啊、哦，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，应该的，这不算什么啊、哦。你别往心里去，孩子上学钱够不够？不够，我亲家还有呢。 谢谢你。 你坐下，稳稳当当的啊。 对不起，我一激动好不好？ 嗯，不哭。好， 对不起啊， 没事， 大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 你先回去吧。嗯、 我才不回去。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？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？我是股东。 股东？ 他呀，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，全都是他鼓动我的。 我啥意思？ 没有他鼓动我，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。 我不是 就这个人呢，经常跟我说：“亲家，咱们好好报地，多赚钱，完事捐款，我不捐，自己别花。 我”我那个 现场直播， 这叫现场直憋呀！ 田阿姨，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？ 我也不会说啥，你就说啥好呢？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。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，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。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，表达一下我的心情。 那个，我这手麻了。嗯，你呀、啊，用不着感谢我。说实话，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，知道吗？这是没有他们，我不知道这回事啊，是不是？冲镜头感谢吧， 说两句话。 那你说几句。 感谢中央气象台，来了我是。 哎，这是搜狐啊。嗯。 感谢搜狐气象台。 不是，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？跟天气没关系啊。那个刨根， 你别紧张。 嗯。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，给了我这次。 拦不住。 拦不住就拦不住，别拦了呗。行，来说吧，你别都给整紧张了。 栏目组 、 感谢他，感谢政府，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。 哎，你二哥。 你哪 二哥，你调整一下情绪。 大哥呀、嗯、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。嗯，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，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，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。嗯，他要是 不是啊，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？这 大哥，我一着急说走嘴了。 不用，我明白你啥意思，你孩子就给你养老，我有儿子好不好？ 那你是你的，这又算咱俩的。大哥，不是，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，我都不让他，到时候我也来，我指定把你送走了。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？ 我明白了。嗯，你这是一箭三雕啊。 什么雕啊？ 把名雕来了，把人雕来了，把我雕进去了。 你说啥玩意儿呢？ 这不都明了吗？ 啥明了？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？这不都 什么喜酒啊？那给你。 我不要， 你给你，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，赶紧拿去。 不是，啊、见谁呀？拉倒吧，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。 你 怎么回事呢？ 什么？你再播告诉 我。亲爱的网友，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更加精彩。 干啥呀？ 你想咋的？ 你想咋的？ 你干啥你？ 你这办的啥事啊？